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李克强在武汉考察时强调，要深化改革开放，激发市场活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几点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最高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为企业家健康成长和事业发展营造宽松法治环境，严防将民事纠纷当作刑事案件来办。今日，住建部负责人表示，到2020年，各城市要全面的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目前已经有46个城市启动了垃圾分类的工作，24个城市已经出台了工作的方案。日前，财政部、民政部安排下拨中央冬春救灾资金达到57.275亿元，用于解决京东民春受灾群众的口粮、衣被、取暖等困难。近日，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家庭祭告在哭墙前举行。今年的遇难者名单墙上又新增了20个遇难者的人名，人名的总数已经增加到了10635个。联合国日前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会增长3%，创下2011年以来的最快增速。中国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大约为1/3。今日华北、东北气温持续走低，内蒙古的最低气温呢已经达到了-45.3摄氏度，创下了京东全国的气温新低。中消协就押金退还的问题发布致库奇公司以及相关责任人的公开信，要求相关责任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向消费者和公众进行公开道歉。 站着我，坐着我，走着我，盼望着，心早已经飞凉。我知道，我想着有一个快乐的我，就在什么地方，在快速生活找到一些从容，在复杂世界又有一点天真。 我喜欢这样的感觉，我只想要简单。 大街的人，他们在想什么？夜的灿烂的阳光下，解放了心中的我，这一刻放轻松，在快速生活找到一些从容，在复杂世界又多一点天真。 我喜欢这样的感觉，我只想要简单的快乐。 希望和你一起拥有轻轻松松的笑。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遇见你，我又活过来了。这是电影《我的盛大婚礼》当中的一句台词。你辛苦归辛苦，什么时候有空嫁给我呢？这是电影《心动》里最感动我的台词了。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虽然说没有我爱你，但是却比我爱你三个字更有味道呢？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和你一起分享经典好音乐。今天呢，我想用音乐说话，分享给你歌词里的深情告白。你可以通过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969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说出你心中最深情的歌词。当然你还可以通过下载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搜索经典969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要推荐的第一首歌呢，是爱情开始时的第一个动作，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词，叫做心动，陈洁仪。 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总是想再见你，还试着打探你的消息，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守护我的 歌力震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乐音，心灵式的波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音乐，掏出我的乐音，放送你的音乐。精英优选，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随时随地听经典。 哟，

份是我渴望拥有的提案。 太多分手的记忆， 仿佛越来越远，越来越长，越难以抛开。哦，没有人，哦，没有人，哦，没人了解，没人了解。哦， 上学的时候，每一次跑800米时，我都有这样一个感触。一开始一群人扎在一堆一起跑，前前后后相差没有几米，可是一圈结束之后，比赛者之间已经拉开了很大的差距，有的人遥遥领先，也有的人在后面奋力追赶。最后就有人抱怨说，一开始大家不是差不多吗？怎么到最后差距会拉得这么大呢？其实每一个细微的差距在时间的作用下都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就好像考59分比考0分更难过，因为人生当中最痛苦的事情不是不曾拥有，而是差一点就可以。今天969，我是周周。时间呢，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东西，你付出的努力它会让你看得见，而唯有努力才能不负光阴。 969精英有话说， 把这个自己的用户去维护好，去服务好，那么你企业自然就会被用户推动着往前去发展。我希望呢，就是智慧雨果能够让更多的人信任，能够把这个平等的这种互联网的教育是吧带到千家万户，其实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创业是一个非常持久的过程，该放下东西的时候要放下，需要把自己调理得更好，坚持也非常重要。 大学生贸然去创业是风险很大，他有很多的社会经验需要去积累，所以呢，还是应该有一段的职业职场经历之后，你有很多的职业经验了之后，相对创业会更多，想的会更全。 今天969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我觉得经典就是，爷爷奶奶在听的，爸爸妈妈在听的，然后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还在听，然后这就是我理解的经典。然后我印象中的经典歌曲就是邓丽君她唱的，就比如说像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就类似这样的歌曲，我觉得就是特别经典，每年到中秋节的时候都会听。 经典就是沉淀在脑里的一段回忆吧，可能触及的时候就会想起过去的那些事儿。 我觉得经典就是历久弥新的，然后就是我现在能想起来的啊，然后经典的歌曲就是难忘今宵，明天会更好，就是这一类的吧，大众广为流传的。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969就是爱经典。 晒过。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北京市规土委表示，2017年度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计划已经提前2个月完成任务，今年供地任务有望超额完成。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最近，安监总局、国资委发布通知，要求中央企业加强生产风险防控，抑制职业性尘肺病、化学中毒和噪声聋等职业病的发生。日前，工信部、农业部、国家标准委出台《农用地面覆盖薄膜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地膜的厚度不得小于0.010毫米。教育部日前印发《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要求教师不得布置超越学生能力的作业，不得以增加作业量的方式惩罚学生。通水三年以来，南水北调东线、中线一期工程已经累计输水达到135亿立方米，相当于从南方向北方搬运了945个西湖的水量。国家林业局发布《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管理办法》，禁止以收容救护为名买卖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日前，青海可可西里和新疆阿尔金山等三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开展了打击非法穿越行动，非法穿越造成生态破坏的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而你却看不出我的感受。天好黑，风好冷，你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而我却陷入了困境。我好累，我好疼，你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你爱不爱我？撕掉虚伪，也许我会好过。你爱不爱？不知该做些什么，你到底爱不爱我？唤醒自己，也就不再难过。别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而我却陷入了困境。我好累，我好疼，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你爱不爱我？撕掉虚伪，也许我会好。

我的爱对你说。 漫的话呢有很多，但是有一种浪漫用王家卫的话来说就多了很多的感动。他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坐过摩托车了，也很久没有尝试过这么接近一个人。虽然我知道这条路不是很远，我也知道没过多久就会下车，可是我们在车上坐的这一分钟，我觉得好暖。同样是表达我爱你，好像这样的表达方式会比直接说我爱你更有味道。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这个时段呢，要继续分享给你的是歌词里的深情告白。那你的心目中哪一首歌最有深情告白的感觉呢？可以通过微信搜索经典九六九找到我们，和我们分享你深情告白的歌词。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我心目当中非常有重量也很重要的一首歌，来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

许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yeah、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这杯要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哎、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义，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这杯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伤悲，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这杯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义， 9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虽然说冬天很冷，但是能够让冬天多一份景色和浪漫的，我想只有雪了。969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这个冬天你有一家不能错过的最著名也是最早的滑雪圣地，亚布力阳光度假村滑雪场。每年的十月末，这里就有雪花飘落，而雪花也把这里装扮成了白色的童话王国。 经典96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亚布力阳光度假村总经理薛东阳，很高兴做客经典969老板说。 亚布力阳光度假村的前身是创建于1996年的中国首家滑雪度假村风车山庄，这也是我国大众滑雪的发源地。这是一个非常有故事也非常有年份的滑雪场，尤其是亚布力的名字也非常的有意思。 亚布力呢，它实际上它是由是一个俄语的发音，它是原来是叫亚布洛尼，亚布洛尼在俄语里它是苹果园的意思，这是当时这个俄国人修建这个中东铁路的时候当时路过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据考证是当时是有苹果园，所以呢当时这些俄国人就把这个地方称作 这个亚布洛尼，后来呢就再加上这个中国的这种简化，就变成了亚布力。 亚布力阳光度假村有非常多的亮点，那其中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这是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企业家思想交流平台之一。 因为在我们亚布力阳光度假村，它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是叫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这是一个中国现在目前来说最高标准的企业家聚会的一个地方。这个亚布力企业家论坛呢，他们就是包含了我们国内最顶级的这些企业家，马云呐、李彦宏啊、陈东升啊，还有包括我们的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这些都是在中国的经济界都是比较有影响力的这些企业家。他们呢也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前后，一个是开闭门的会议，一个就是去体验幸福大道和勇者之路，他们有一个这个企业家的一个滑雪比赛。 时至今日，亚布力阳光度假村用实力成功地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这样的发展是离不开企业前期的规划，更离不开后期的健康成长。那对于企业的规划，徐东阳老师在节目当中也给我们说出了他的经验和理解。 规划这个问题应该来说非常重要，我是本身是学经济的，而且我本身就是学宏观经济的。其实规划一个企业来说，它就相当于是一个指路明灯，是一个为之努力的一个方向。你只有把这个规划做好了，然后你按照规划，这样呢就是由一届一届的这种经营者，他才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为之努力的东西。这个无论是对企业也好，包括对政府都非常的重要。就是所以就是我们度假村虽然有一个二十多年的历史，当然我们要想发展的更好，那么我们也是要不断的去完善我们的规划，去修订我们的规划，让这个规划能够去引领我们每天的这种经营的这种方向。 白雪飘飘的记忆又在深秋被唤醒，那这个冬天如果您也想体验滑雪的乐趣，可以关注亚布力阳光度假村。 我们这个雪场呢，因为毕竟还是在东北，当然呢他来的这个客人都是全国各地的，因为我本身也是从北京去的，所以今年比如针对北京的，如果办我们的这个全季滑雪的卡，我们会赠送一次就是来往北京到亚布力的一个交通费。我们针对这个黑龙江省的这个居民，为了鼓励就响应这个总书记提的三亿人上冰雪的号召，我们对市民这一块，然后去我们那儿滑雪也有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折扣。然后同时呢，对于学生这一块，我们基本上是覆盖我必要的成本之后，我基本上滑雪这一块基本是免费的，就是为了鼓励这个大中小学生来我们这儿滑雪。 九六九老板说，一起聆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不管你是企业家、创业者还是社会精英，如果说你想在节目当中讲述你的创业历程，为你的企业宣传，为自己代言，或者说想要冠名九六九老板说的节目，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5175-2200和我们建立联系。九六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我们下期再见喽。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待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你在左边，我紧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太多感触，一不同了，世界

信心，解开生死结，云雾消失，朗日浩。 作词人的心里大概都是浪漫的吧，比如说方文山词里的我爱你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林夕词里的我爱你是你是我一生等了半世未拆的礼物。那你的我爱你用歌词表达的话又是哪一句呢？也许我们说不出多么惊艳的情话，可是我们表达爱意的方式却有很多，但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这样